安士买入1811.51美元，卖出1812.15美元。港汇指数101.2，跌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一些外佣团体觉得今次针对外佣做一些的强检，甚至说续约啊、转雇主要打针，觉得有歧视的。平机会主席舒敏健， 一个措施是不是必要而合理呢？是要看它落实的细节，不可以一看到个政策就说究竟它是或者不是违反歧视条例。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骂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不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还可能影响小朋友的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找下更适合的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私隐权并不是绝对的，是应该和其他的人权、公众和社会利益取得平衡。 前个人资料私隐专员蒋任宏， 这种平衡往往是反映在和公共登记册相关条例里面的条文，是公众咨询和立法程序的成果。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西杰，你预备了这么多纸鹞，我们去郊游啊？ 瑞文啊， 哦，你想叫我两个仔左右仔咧？ 其实我们不 如，难道你还想嗌我老公？ 听我讲，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代表，倾下纸鹞怎样破坏生态环境。 而我就请嚟马里诺神父教会学校的师生，分享疫情之下怎样透过远程考察认识气候暖化。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四嘅广东广西啦。今晚广东广西咧，有我邓达志，同埋我对面一个嘉宾潘丽琼啊 ，Carmen 啊，老友记。咁咧，今晚我哋讲呢个题目咧，就好，其实就好，我俾呢个名俾得其实好平嘅啫，即系平嘅意思好 flat， 同我即系睇到嗰个展览嘅时候嗰种震动咧，嗰种震惊咧，系两件事，应该可以咁样讲经验啦，其实系。是完全想不到是这样，即是我之前看过你其他类似的 exhibition， 今晚的话题就叫回望香港微缩艺术。怎样回望香港呢？因为呢在这个观塘，在观塘有一个这个展览呢，我不讲得名的但是呢大家会找到，总之在观塘在移民坊那一带就有个展览，这个展览呢就是潘丽琼由她一手搞成的。咁入边咧系好多老香港嘅街、老香港嘅生活嘅细节，然后咧系用啲微型嘅手法咧，系将佢缩细咗，好似小人国咁样。入边咧有晒所有建筑嘅内外嘅所有嘅细节啦，有衣食住行嘅嘢啦，咁有民生啦，即系香港以前嘅民生啦，咁咧就系。好开心的一回事，看的时候，我觉得 唔得啦，一定要同潘麗瓊傾一傾，即係佢呢個展覽。其實上次咧，你係另外一個展覽，兩年前、三年前。三年前嗰個展覽咧，已經我覺得都係好正噶啦，已經好開心噶啦，睇得。但呢個仲犀利，今次因為佢作品多啊。你話一話俾我聽，成件事係點來龍去脈？你講翻俾我哋聽先嚇。 其實呢一個展覽咧，本身就係即係送俾，尤其是係觀塘街坊啦，全香港市民嘅禮物嚟嘅。咁就咁講，呢一個展覽咧嘅事源就係去年發生啦。咁就係市建局有一個全港歷史以嚟其實最大嘅市區重建計劃，唔知大家知唔知？就係觀塘，係收樓講二三年啦。其實觀塘本身亦都係香港第一個衛星城市嚟嘅，唔知大家知唔知？ 唔知道， 係啊，佢係香港嘅第一個衛星城市。 我以為咧，其實咧，即係第星城市觀塘，我知道即係以前嘅郊區嚟嘅啫嘛。 係啊， 係。咁但係咧，新蒲崗都係嘅喎。新蒲崗本身即係都係一個郊區嚟嘅，田嚟嗰度啲，即係仲有嗰啲村嘅名咧，其實咩環頭磡村啊，定乜乜村啊，你喺曬嗰一紮附近嘅嗰度，其實都係。 因為我哋雖然自己係身為香港人啦，如果唔係今次我做呢個展覽入咗個歷史咧，我都唔知咁多嘢，包括嗱今次個展覽個名啦，我哋唔需要講地方，我哋一啲都唔係商業，佢係官，即係官府個官。不是我平时下我哋平时是观看观 看。是观塘那个是官府的官嚟嘅。 是啦，就算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为什么是我哋以前可能三年前都是用这个官府的官这个观塘，甚至有些小巴现在都是真的用观塘。 是仲是写着 其实事源呢，其实讲讲转头呢，事源就原来呢在北宋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是盐田嚟嘅，是官府去管理嘅，所以一路就叫做观塘，就嗰、是、个官。 但个塘系咩意思呢？ 佢系佢咪种盐啊嘛？系咪一个个一个个即系你嗰见个盐田系点嘅？ 系啊，盐田 塘 系 啦，佢就系咁样官府管。 哦， 咁咧就慢慢去到五十年代啦，香港 北宋时嘅 喺北宋时已经开始噶啦。 我 family 都系北宋嘅时间已嚟咗香港。 哦，系啊，系啊，系啊。咁跟住咧，慢慢後嚟啲人就唔係好中意呢個名，慢慢就由嘅時候，尤其是係地鐵通車啦。如果大家記得地鐵通車，觀塘站個觀咧，就用翻而家觀塘嘅觀咁樣開始。咁另外咁嗱，總之我哋開始就啊，我哋就因為市建局邀請我哋去做呢個展覽，咁於是咧就針對翻，因為觀塘重建啦，咁所以有一啲地方，尤其是一啲舊嘅地標啦，我哋講緊咩寶昇戲院啊，舊嘅麥當勞啊。好多嗰度嗰啲，譬如小巴站啦，係嘛？嗰度嗰啲藥房啦， 尤其因為個小巴站咧，係你如果去聯合醫院嘅話，好多人即係扶老攜幼要去聯合醫院，一定喺嗰度搭車嘅。 而且如果平時你普通你搭巴士好揸車好，你一定會經過觀塘道，一定見到嗰排小巴站嘅嗰、那個嗰層樓嗰排樓係好 iconic， 好有地標性。咁但係因為重建啦，社區重建，咁所以有啲我哋好有感情嘅地標，慢慢就冇咗啦。其實譬如寶昇戲院已經冇咗啦，咁於是咧就佢哋就話：不如我哋可唔可以透過名藝術咧，就將呢一啲嘅社區嘅地標起翻曬出嚟，神還原啊！ 嗱，我打一打你先嚇，要等你，我要你慢慢鋪排講。 冇問題啊！ 我哋係邊啲人先？ 你讲系艺术家，你讲 系啦，当然系啦。如果冇艺术家，你边有呢啲事咧？即系一定要讲出嚟。即系我哋其实系包含咗几多少人呢？因为咧，讲心句，你哋每一件事啊，就算你讲紧一个生果档啊，可能你都用紧几个月先做得完嘅。有啲大嘅，譬如九龙城寨咁咧，即系我谂要即系悭悭地一年先至搞得掂 啊。系啊， 咁所以我想知道，先讲个。你哋係由點樣？即係你最點樣？你匯合咗一班你哋出嚟咧？ 好啊，好啊。咁呢個就講故仔咯。其實成件事，我呢個會叫做快樂微型藝術會啦。咁係十年前左右， 快樂 微型藝術會， 微型藝術 係英文就 Joyful Miniature Association。其實我係會長，亦都係創辦人。咁成個故事就講緊十年前啦。咁我就其實一個出版商。咁當時我好中藝術啊 ，William 就知噶啦，畫畫咁啊，當時不如我出一啲同藝術相關嘅書啦。咁我同十三點咧，即李慧珍小姐係好熟嘅 ，William 都知道嚇。咁我透過佢咧，就認識咗當時一個叫香港微藝術會會長嘅李來友小姐。咁啊，認識咗佢。咁當時我好簡單嘅啫，諗下不如我就出一種書，就係介紹啲人點樣做手工嘅微藝術啦。咁啊，揾咗阿李來友小姐。咁李小姐亦都好爽快咁應承我，好簽埋約噶啦咁。但係奈何咧，搞咗幾個月，點解冇乜嘢到嘅咧？咁我就開始發現咧，其實佢真係一個藝術家嚟嘅，即係你要去組織其他藝術家去做呢件事咧，其實係強去所難啊。咁於是我咧就我個人就因為決定我就會做到底，於是我就索性自己每個藝術家去約佢哋見面，同佢哋傾偈， 你參與做個 organizer， 我就做咗個策劃者。咁喺做個過程又覺得， 呢啲咁靓嘅作品，其实出书都唔够嘅，应该系同佢搞展览。同埋咧，出书就蚀硬嘅，因为你又要影相，又要彩色，其实又卖得好多。呢个本身唔 sustainable， 唔能够持续发展。咁我当时嘅谂法就已经谂咗用商业去养艺术噶啦，就系话我可唔可以？因为我同阿十三点喺当时一个商场办一个展览系非常成功嘅，其实我就知道，已经我透过搞展览咧，系可以一方面推广，一方面如果有一啲任何嘅钱，我就可以摆翻落去呢个艺术度嘅。其实我个谂法，俾当时出版啦吓。咁奈何又系写咗十几个建议书俾当时嘅商场咧，就全军尽墨啦。因为佢哋嘅反应就系、吓，香港艺术家有冇日本先，有冇法国先，佢都唔睇你嗰啲系乜嘢啦。见到香港两个字，佢就等同好似垃圾咁样，或者一啲好下烂嘢，即系我感觉到。虽然啲商场同我关系系非常好，同埋我平时做嘢都做得唔错，即系其实应该都有信心，但系就对呢样嘢冇信心。咁好啦，咁佢全军尽墨，咁但我就亦都系啦，我决定咗去做嘢，我都做到底，所以我就当时谂法就系透过展览攞啲资金去出书嘅。咁既然嗰边此路不通，我就决定继续出，就出咗第一册嘅《消失中的香港》。由一开始起步咧，我就已经好决心咧，我嘅题材系将香港已经消失嘅嘢保留，透过艺术去保留。咁啊，出咗呢本书之后咧，就喺书展出。书展嘅第一日咧，黑雨惨咯。门堪罗雀冇人，我个人咧就负负得正嘅人嚟嘅，见到咁，大家行家都皱晒眉头，但我就打电话俾我嗰班美艺术家就，喂，你可唔可以即刻捧住你啲艺术品飞的士嚟，我俾钱。佢哋又听我讲，好似黑雨嘅情况下，佢个个就捧 住，就喺嗰、那个 我嘅摊位， 系啦， 就摆喺度，一摆喺度咧，哇，即刻吸引咗好多嘅目光，记者咯，好多记者嚟影咯，但最主要咧系吸引咗当时嘅周立电影。周立电影当时有一套戏啦，就叫《借东西的小矮人》啦，就系吉卜力、宫崎骏嘅，即系话咧，其实当时人香港睇唔起我咧，但系竟然咧，我第一个合作嘅单位就系宫崎骏、吉卜力，系啦。咁当时周立因为呢套《借东西的小矮人》嘅题材，正系讲咧啲好似小人国嘅多 house 嗰啲玩具屋，佢就好想叫我哋咧，可唔可以即系利用剧照就还原又系神还原啦，做翻个屋出嚟喺个展览度出现。但其实他们要求就很简单的，当时我给三张剧照你做三个 model 出来，三个情景行不行？但是当时我跟艺术家讲宫崎骏三个字，哇，隻眼是发光的，他们不单止三个人想做，是十个想做。于是我又去跟那个电影公司，可不可以给我做个十个、啊、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是义工来的，差不多，因为其实资金是有限，有十个，于是也不是讲什么钱，总之就结果就搞定了，我就真的做了这个展览。而且在个过程里面，你知道吉卜力的名字多大，日本人多紧张自己的名字。所以在个过程，我每做一步，整个过程都要被吉卜力看，而他们要是 approve， 即是核准你、OK， 要去赞赏都很重要，我都做得很好。所以第一个展览就是当时在旺角一个商场做，然后当时我们的主力嘉宾就是邓紫棋，现在一个天后。但那个展览完了之后呢就完了，亦都不即系揾唔到第二次展览机会，咁后嚟咧我就喺 你讲几年前啊？ 2011年 ，OK， 啱啱好十年前， 即系其实唔系好耐之前嘅啫。 十年前都好耐噶啦。 其实拧翻转头，你唔系好耐，即系能够你发展到今日，即系好似今次你喺裕民坊咁大嘅 exhibition 咧，其实真系唔简单嘅。 多谢。当然呢班艺术家佢哋就从事唔止十年噶啦，其实佢之前其实佢都有啲零星嘅展览嘅，譬如喺湾仔大有商场啊，好似喺太古坊，好似都有一啲。但系佢哋当时咧就系、是、第一就好似冇乜钱嘅，差唔多系零。即系我听闻佢哋或者系大有商场，佢直情会自己俾钱去租几个摊位嚟摆佢啲比较小型嘅作品嘅。但系喺即系后嚟，因为我系专栏作家啦，好幸运咁啊！太古城请我去睇佢其中一个活动，我嗰次就拎咗本书，好出咗一本书，就俾佢睇。咁佢哋就俾我说服咗，就肯搞第一次展览，就喺太古城。咁我当时就已经决心将成个我见到嘅美艺术，香港当时嘅美艺术咧，系改过嚟。因为佢哋当时你知道香港地方细啦，每个人做嘢都细细件嘅啫，可能系一个车仔档，就系、是、一个车仔档系个作品。但我唔系咁样谂，我觉得一定要做一个。好有话题性的作品，同埋系比较 grand 啲嘅， 即係你望落去要係震撼，等你講要震撼嘅嘢。咁當時一套電影叫《歲月神偷》啦，你記得嗬？咁就啱啱攞咗個柏林影展嘅銀熊獎啊！咁我不如做《歲月神偷》其中一個做，因為我哋有一個藝術家就係李來友，佢做鞋好靚嘅 handmade。咁另一個藝術家佢本身係會計師個 Louis， 佢做屋個屋好靚嘅。我佢兩個合作就做一個《歲月神偷》。咁所以開幕嘅時候咧，亦都好幸運，我哋其中一個就同阿張婉婷小姐好熟嘅，佢真係肯喺蒙古飛翻嚟香港做我哋主禮嘉賓。 哦， 咁你可以想象。 嗱，我記得嘅《歲神偷》，咁除咗個鞋鋪喺後邊之外咧，咁仲有個阿爸阿媽坐喺個圓台喺出邊，喺個即係個鋪頭出邊食飯。 係啊， 咁 個細路同阿吳君如 個細路企喺度咁樣 嚇。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呢個一個啦。咁另外亦都做咗好多啲好 iconic 嘅，即係好有地標性嘅作品啦。當時即係說服啲藝術家，譬如我有一個藝術家 Tony 好叻嘅，佢做咗成個冇火龍，嗰陣時冇剪到嘅，但係成個冇火龍咧，個龍係會喐嘅。同埋啲嗰啲發亮嘅嗰只龍，咁非常之 impress， 或者亦都我哋已經利用咗好多光啊、movement 啊、活動嘅效果啊。你今次見到中國冰室咧，那個風扇係喐嘅，記唔記得嚇？即係我哋用咗好多嘅方法，係耳目一新。其實當時喺太古城嘅展覽係非常震撼嘅，係差唔多人哋排隊要排一個鐘個幾鐘啦，喺南次兜過去女次，再翻去南次先入到場睇嘅，係成你人頭湧湧啊！嗰次就因為亦都宣傳得即係我本身係記者啦，我比較亦都懂得點去宣傳。嗰次之後反而係嗰個機構請咗我做公關嘅、宣傳。 係。 咁嗰次之後咧，就其實之後咧就唔使自己咁慘去寫 proposal 啦，就開始絡繹不絕啦。 有啲人嚟 approach 你 嘅。係啦，公展會啦，跟住好多好多個商場問我哋，同埋嗰次就開啟咗我喺海外展覽呢個。大門啦，因為當時政府嘅佢叫 ETO， 即係海外嘅貿易辦事處，就一路請我哋去大阪啦、東京啦。其實十年嚟咧，我哋已經去過中港台啦、澳洲嘅悉尼啦、美國嘅洛杉磯啦，淨日本都去過四次。大陸就更多啦，大陸講緊成都、西安、濟南、貴陽。系啦，上海啦。 世界上有多唔多呢啲即系類似，即系香港之外啦嚇，即系呢種微縮嘅藝術咧，其實喺外國盛唔盛行咧？ 盛行噶，其實佢係源自德國嘅皇室。 哦， 如果你去過溫莎堡嚇，如果去過皇宮裏面有一個好勁嘅，人人都去都要睇嘅，就是、一個當時嘅女王就要求英國最 top 嘅工匠木匠咧，幫佢做咗個 door house， 即係個娃娃屋。哇！巴閉啦，嗰啲櫃桶仔咧係可以打得開，好靚好快嘅，我都去睇過。咁佢哋其實西方嘅傳統咧就比較啱多 house 呢種。 我自己咧就即係我埋身呢啲咁嘅即係 miniature 咧，就有幾個地方。 係 一個咧就係我三姐夫，咁佢自己本身係 artist 啦，佢畫畫，佢做 graphic designer， 咁佢就中意鬥嘢啊咁啦，咁佢兩個女細個嘅時候咧，佢就整咗個。多 house 俾佢兩個女， 哇！ 咁咧即係每個窗門打開，你見到入邊有嘢嘅， 哇！咁靚 嘅，打開門露台咧就有公仔喺度啊！咁即係其實都唔細嘅成件事，即係都即係間屋咧有成即係六層樓咁高，咁然後咧就每一層樓即係每一户咧都有唔同嘅故事喺入邊。 哇！咁犀利，要俾我睇下喎。 特登係做俾兩個女睇， 聽落都好吸引。 佢兩個都好細個。 係。 咁然後呢個係一次啦。另外咧，咁當然啦，我喺歐洲成日見到，即係我哋細個成日都要講啲 miniature 咧，譬如軍隊啊、飛機大炮啊啲嘢啦、 軍事模型好興 嘅，我哋一定玩過呢啲嘢啦。咁其實喺二三十年前咧，咁我都喺 Petit Palais 喺巴黎，即係個小皇宮嗰度咧。唔係 Petit Palais 係Palais Royal。Palais Royal 咧，其實係近住嗰個大劇院嗰度嘅。咁一個細嘅皇宮，咁佢咧其實好多鋪頭，其實好多即係上面就 apartment 嚟嘅，下邊咧就係鋪頭同埋啲餐廳啊，中間有好靚好靚嘅庭園啦。佢唔係好大，但我好中意嗰度。Joyce 咧，即係 Joyce 媽啦。咁佢 Joyce 咧都以前咧有一間鋪喺度嘅，佢主要賣咧係中國嘅藝術，有啲有衣服嘅。就同中國 relay 嘅嘢，調翻轉頭咧，佢喺度做一件係佢自己中意嘅嘢，就喺嗰度。咁咧係一個好，即係我幾乎去親巴黎都即係揾個藉口去兜個圈啊，行下咁啦。咁然後嗰度有間鋪頭就賣，唔係好大間，但係好多嘢賣。咁其中咧，佢哋都好 modern 嘅，即係你買 Jean-Paul Gaultier， 出名，我哋好中意嘅 designer 啦。咁佢標準著住啲橫間條嘅衫啊、牛仔褲啊咁啦。咁就佢啲好 typical。即係佢 design 過嘅衫，即係一系列有成幾個即係 model 咁，即係咁大啦。我諗都有即係五寸到高啦。咁咧就 譬如有麥當娜，麥當娜穿佢嘅衫唱歌就係一對，即係個衫前邊有一對好似雙塔嘅喺個乳房嘅位置咧。是突出嚟咁雙塔咁噶嘛？咁咧嗰一件咧就係佢其中個一。 我見過，我喺 YouTube 見過咁嘅嗰啲，即係嗰啲模型咧。 係啦， 咁 咧即係佢咧就即係我買咗一 set 翻嚟嘅，因為我中意個 TA， 咁同埋我覺得真係好經典。咁當然佢有 Dior 啊，有其他人，新樂康都有嘅。咁所以喺時裝即係嗰個範疇咧，即係又即係以前細個就冇呢樣嘢嘅，但係咧即係你知道時裝喺法國唔係話淨係衫咁簡單，係佢哋國家。即係其實一個國家嘅光明產業嚟噶嘛，係一個咁咧，所以咧佢哋即係佢啲細佬哥讀書小學咧，咁佢哋已經開始學識啊某啲 designer 嘅名啊，佢哋嘅作品啊，啲作品咩時間喺歷史上邊係咩時間出現啊咁，喺法國就有呢件咁嘅事，所以佢哋亦都你可以揾到 designer 同埋佢作品嘅 miniature。 係，其實你話 miniature 係。即本身是一個名詞啫，你中國有冇咧？我懷疑你見到時，所以縮細嘢就係噶啦。你點樣做法啫？ 好嗱，我哋呢個時間就差唔多第一節嚇，咁先嚟只歌先，係懷舊歌，咁係 Mary Hawkins 嘅 Those Were the Days， 咁又翻嚟咧11:00新聞之後，我哋再傾過同他們。 好啊，唔該曬 William。 方在发出捕鱼许可证的机制中加入不公平限制。英国派出两艘海军巡逻南底达相关水域，法国亦都派出巡逻艇戒备。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新限制要求法国渔民表明过往一直有在泽西岛水域捕鱼才会获得发牌，令获牌的渔船数量大减至41艘。有法国渔民不满，以渔船威胁封锁港口出口，法国方面亦都威胁切断泽西岛的用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70点，升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60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68，日元109.07，瑞士法郎0.909，加元1.22，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06，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16美元，卖出1,814.98美元。在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大致天晴炎热，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陈善若，如果要用一种食物去形容妈咪，我会揀苹果。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吃苹果，有时放工好攰回到来，我摊在沙发吃个苹果，就好像有时遇到一些心情不好的时候，又或者有时真的会很攰，我都会很想可以见到妈咪挨住她一样。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经典广播剧《刘姥姥》，陆俊荣国父，何楚云编导。 我哋家道清贫，只怕实礼二奶奶啫。 丁恩， 嗰啲唔知道嘅小人就会话我哋细利眼，睇唔起人噶啦。 朱曼子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刘姥姥》，陆俊荣国父，5月8日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细个嗰阵，偶尔会碰到一啲满面都有啲粒粒，行路拐拐下，当中有啲甚至系失明嘅人。当时虽然唔知道佢哋患咗天花病，但系亦都可以感受到佢哋被疾病煎熬嘅痛苦。原来早在明朝，天花病毒已经肆虐中国。在全世界，单在二十世纪，因为天花而死亡的人数竟然达到3亿咁多。今日我们能够完全摆脱了天花的威胁，是因为在1796年，英国医学家詹纳利用牛的病毒做成牛痘疫苗，防止天花病。这个是人类首次成功应用疫苗技术。大约100年后，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在1885年发现在兔仔脊髓抽出的狂犬病病毒，经过干燥处理之后就失去传染性能，成为所谓的灭活病毒，并且可以用来制成疫苗，防止狂犬病发。巴斯德因而打开了灭活疫苗的大门，成就了流感、小儿麻痹、甲型肝炎等疫苗的成功研发。第三个里程碑在1937年出现，南非科学家泰勒将黄叶病病毒反复传入老鼠和鸡的胚胎之后，发现基因改变了病毒，不单止不会令人发病，更加可以有发免疫作用。泰勒这种减活疫苗技术成功地被应用到开发麻疹、腮腺炎、风疹和轮状病毒等的疫苗。 第四个突破是1980年的基因重组技术，将不同物种的基因连接在一起做成疫苗，应用于医治乙型肝炎和流感等传染病。随着 mRNA 或者信使核糖核酸技术在新冠病毒的应用，我们已经进入第五代疫苗年代。200多年来，科学家竭尽所能，睿智关怀，以疫苗科技救活了无数苍生。诚然，尊重科学亦都是尊重宝贵的生命。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三话啲级 keep 准捧米捧及买楼。刚才嘅泰文意思就系话，大家好嘛，挂住我嘛，我翻嚟啦。再正是窝追胡慧聪，大城小事翻嚟啦。 泰国政府咧又公布咗咧，会有机会咧就加快大家接种疫苗嘅速度。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大城小事。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十一点嘅新闻之后咧，又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咁啊，继续系我邓达志，咁我对面系我嘉宾潘丽琼 Carmen。咁咧头先咧，我哋喺咪后都讲得好快乐，好开心啊！ 我讲咗新 project 啦，咁就讲紧一啲 project 啊啲嘢啦。咁你好啦，咁你聚合咗啲人啦，你去咗咁多地方啦，咁又跟住即系你个力量系越一路大咧，咁即系你觉得近年啦，即系你感觉咧，即系你哋嘅 exhibition 系最有。最有影響力的 exhibition 在哪裡呢？ 其實在東京，在2017年的時候呢，就香港政府就邀請我們是去慶祝回歸20周年，於是我就去了東京，東京站，你知道東京站是一個交通的樞紐， 亂到，即是你入到去呢，你記得呢你自己放東西，我最記得你有一次呢，就是你放一些東西在 locker， 你一定要拍好照片，記錄你哪個位置的 locker。試過有朋友咧係搣咗架飛機，只係揾唔到自己嘅 locker。 咁我哋就喺嗰度嘅一個商場啦。咁係海外展最大規模嘅一次。咁咧亦都係好受到日本人嘅歡迎，係要人流管制嘅。你可唔可以想象喺嗰度？咁跟住電視台嚟訪問我啦。我最印象一次就係電視台嚟訪問，佢三點鐘就嚟啦。其實佢係晚間新聞想播出。 你要你幫佢做翻譯， 我哋有翻譯係啦。咁咧就哇，佢就好認真啊，不斷影相啊。佢見到我見到佢隻眼係發亮。結果我哋嗰晚咧係日本嗰個電視台嘅晚間新聞嘅二條安倍就到我哋啦。 哇！ 可唔可以想像？咁我哋有啲 workshop 啦。咁啲日本人好認真，通常喺 workshop 嘅一個鐘頭前咧，已經坐拎住本 notebook， 好認真排曬長龍，希望可以聽我哋。啊，人山人海。咁我哋就好開心啦，因為我哋心目中日本人都覺得靚嘅嘢，喂佢哋見慣靚嘢，好似 William 見慣靚嘢，所以 William 話佢中意我就真係特別開心。咁嗰次好印象深刻。其實嗰年好特別另外我哋又去咗中央台，係做佢一個叫挑戰不可能，咁唔知幾億觀眾啊，咁嗰啲主持全部係春晚嘅主持。 哦， 我哋去嗰度要逗留一個星期，一個星期 喺北京 係啦，其實係做一晚嘅節目嘅啫。佢大手筆到點咧？佢要喺個節目展現我哋嘅作品，佢好似搞展覽咁樣。一完咧，即系我喺另外一個展，一完就 ship 咗廿幾件作品飛咗去北京嘅中央台。 由邊度 ship 過去？由香港？ 我當時我都唔記得我喺邊一個海外展就太多啦。唔知喺個海外展，佢為咗要爭時間咧，一完咧，本來我哋應該翻嚟香港啊嘛，展品係咪？佢直接 ship 咗去北京，跟住喺北京就起咗個展覽館咁嘅嘢，即係一個個箱，好似我見到一個個展箱放個作品，就係為咗要做我嗰晚嘅節目。咁嗰晚嘅嘉賓啊，記得余晴慶啦。 有個游水，我寫我唔記得叫咩，嗰、那個冠軍前一輪凡事嗰、那個，即係我唔記得曬名，好多好多明星不斷要 rehearsal， 不斷要做。咁啊，嗰次就做咗一個啦。其實好多啊，即係如果你問我哋難忘嘅，即係呢啲 係 比較。 但你上一次去內地做展覽咧？就是去武漢啊嘛， 上海啦、杭州同埋武漢。 你去咗好耐嘅嗰次，即係你又要即係你話即係去咗成好似出征咁啊，完全係即係哇，即係去第啲疆土一樣，即係又要即係你又要 quarantine 先啦。兩個星期啦，係咪啊？ 係啦，嗰次都係一個非常艱巨嘅旅程啦，因為我哋去上海、杭州，跟住去武漢。咁武漢本來係年頭去，但因為疫情咧就褪到去年尾。咁因為十四日啦，再加上咧冇藝術家肯同行。以往咧，定我哋有一條 team 嘅藝術家咧，係去現場 set 展。你想象我啲作品咁脆弱，經過周居勞頓之後咧，一定會喺現場臨展出嗰晚咧，有啲嘢係啦，一定有啲嘢甩咗啊，甚至電線斷咗啦，要即晚通宵維修。但係嗰晚一個 artist 都唔肯去。因為我哋即係都唔可能嘅，我哋有份工啊嘛。 即係用即係幾個星期，淨係 quarantine 幾個星期，佢點可以去咧？ 咁啊，得翻我同我一個好好嘅同事 Raymond。咁我就做咗咩事咧？我做咗君子行動啊！首先我喺事前咧就買咗啲作品，成日啲 artist 本來係佢哋嘅。我為咗要鞏固佢嘅作品，我首先買翻嚟，重新做好曬嘅地基，駁過曬啲電線，去確保咧喺嗰個旅程裡面咧佢唔會爛。 我唔係好明白電線係有咩用途先？ 因為我哋好多嘅作品，你見到，等於我哋見到中國冰室，佢有風扇噶嘛，係咪？其實條電線係駁落去個底座嗰度嘅。 即係用光用光電啦，嗰啲就係用電芯。 同埋，譬如你見到見到一個中環嘅石板街，你記唔記得？ 嗯， 嚇、那個石板街原來樣唔係咁嘅，佢原來係比較嗰啲一個個綠色嘅檔咧，係比較脆弱嘅，一支棍用啲膠水黐實咁嘅啫。但係咁樣樣咧。如果我得我同我同事兩個，因為我哋係四十件展品喺上海，係一個大型。 我唔係好知道你點樣飛過去，點樣帶過去。 咁呢個係我哋用我哋係用藝術品嘅規格嚟做噶啦。首先我哋會整一啲叫做 flight cases 啦，航空箱。那個航空箱係 tailor made 嘅，那個譬如作品係咁大咧，我剛剛好貼近佢。so that 佢唔會熬得好緊要啦。 又食發泡膠啊啲嘢。 係啊，整好曬鎖，整曬架，跟住我又揾藝術品嘅運輸公司，係香港藝術館用嗰啲嘅特別嘅運輸公司。咁然後去到當地咧，譬如我今次去上海，因為冇藝術家同行，我係當地再僱用一個特別嘅團隊，就係、是、當地嘅建築模型公司，有木工同電工，一行十人，即係佢哋。 cost 會好貴咧？ 我係不惜公本啦。 係咁，即係當地，即係你，即係你哋二米你哋嘅人去付呢個費用啊？定 啊，當然係會嚇，但係亦都喺我計算嘅時候，我已經冇計到究竟。即係起碼我諗，我淨係花費喺呢度嘅成個重建啦，請當地嘅人啦，即係可能我有大橛都去咗呢度噶啦。即係但係，即係當然我係 overall OK 嘅 cover 到，但係我係唔計嗰個成本，都唔會話我要慳啲錢。 你即係最緊要係你做好咗一件事， 一定要做。係等於你今次見到啦，其實我哋係唔係話啊，因為嗰個客啊，唔係咁，我哋係為咗做好一件事，做到最高嘅效果咯。所以希望你開心咁樣嚇。就咁、是、样，咁啊上次就好不幸啦，我喺上海，因为太咁啊，仲有一样好笑，我同 William 讲，因为上海咧平日通常我哋喺海外展都有啲 workshop 同示范嘅，咁亦都艺术家一个都唔去啦，咁于是我咧就同同事讲，我做，咁佢哋瞪大眼睛望住我，因为我从来冇做过噶，其实，咁于是我临去之前咧就学咗三堂，跟住咧嗰十四日嘅 quarantine 咧，我一有时间就喺度即系操啦咁。咁但結果都 OK， 即係都預期 了。即係做到俾佢哋睇。 同埋我好明白當地人嘅心啊，即係佢開心。咁所以譬如我做咗煲仔飯啊，我做咗呢、這個西多士咧，我就俾佢，我做咗個紅豆冰俾佢，我仲送三球雪糕俾佢。那個雪糕係任佢哋揀嘅。 哦。 綠茶，你中意 vanilla？ 哇，開心到佢哋不得了。佢哋攬住我啦，直情話有一個就有班人請我食晚飯啦，啲即係送禮物俾我啦，其實係好開心。但系我为了要做呢个红豆冰， 嗯、香港嘅 workshop 几时做咧？ 我哋咧嚟紧，欢迎阿 William 嚟啊！我哋嚟紧咧，逢新星期六啊日啦，咁有个时间表嘅。 星期六咩钟数啊？ 系啦，系下昼大概三点至四点一堂，五点至六点一堂。 OK， 我要飞。 欢迎，系啦，我会留个位俾佢。 你 WhatsApp 我嘅时间。 我哋而家已经系冒升咗一个未来嘅 miniature artist， 就我前面嘅 William。 我因為我星期六咧就有一套戲要去睇， 係 咁然後咧就即係但你嚟緊仲有幾個禮？ 仲有去到六月嘅，有一堂我教嘅。 呢個禮拜可能係會有啲問 題。唔緊要，有兩堂我教嘅嚇，你可以嚟。 我一定要起碼嚟上一堂，即 係好啊好啊，你玩 要嚟睇下睇係咩情況，下個星期係 好好玩，好開心，好療愈啊！其實 你哋每次即係個 workshop 幾多人可以喺度一齊聽？ 八個人至十個人到啦嚇。咁、 okay、 我次次題材都唔一樣嘅，譬如我就會教煲仔飯啦，我教黯然銷魂飯。 哦，即系整蛋， 系啦，叉烧啦，菜啦， 整菜，整饭，整个煲， 系啦，咁样啊，我仲可能整到甜品啊，可能系整个西多士啊，再加一个咁、嗯，再加。 所以反而呢啲物件咧系容易做啲，人系难做系咪咧？ 人系最难做，其实要似，譬如我想做张个荣咁样，咁你要做到似佢啦，呢、這个系难。咁、嗯、我有啲 artist 佢而家做用 3D 打印嘅技术，譬如我想做 William， 我就将你 3D 打印咗之后咧，再打磨，再上色，呢个系另一个方法都可以。哦都可以、 okay. 都是挺好玩的。譬如你看到看到任达华那些，我用 3D 打印的技术。啊，那个不是那个雕的，应该。因为那个小、那个 scale 很小。 但它的料是用什么料呢？其实本身是人的料，那就是。是塑胶还是什么料？ 如果是打印的话，就是平时 3D 打印的料。如果我们做食物，通常有一只叫做树脂黏土。树脂黏土都是做人的。树脂黏土的特性就是 很可塑性很高的。有很多种，有轻黏土啊、树脂黏土啊，有时候我用玻璃胶啊，都好多嘅吓，系好玩嘅，好玩。 唔系一个再教育嚟嘅，对我系，即系因为我哋做 fashion 咧、嗯，即系我哋系处理即系个图嗰啲系平面嘅， 系。 咁咧又当然做嗰个衫咧就系去到即系立体啦， 系 3D， 即系 3D 啦。咁然后跟住做好成件衫嘅 3D 咧，就开头个构思咧就系平面嘅， 嗯。 即系而家咧，即系我都。即其實我中意個 man 做 mannequin 嘅過程嘅、 嗯嗯， 曾經我試過有一年咧，我有 show 啦，同埋有 exhibition 咧，就喺 fringe club， 即我選擇 fringe club 嚟做咧。咁、嗯、我係用唔同嘅物料去做我心目中嘅 mannequin。 嗯， 但佢就即唔係話真係一個人嘅形，但用好多嘢嘅。其中一個譬如我用即係啲人係即係做啲農場咧，農場派人哋派入嚟啦，咁咧佢有啲。不是鐵絲網，它鐵絲網之外的上面還有一條是鐵線，但幾條鐵線困在一起，但咁上下位就有一個即三千八角，就你爬過去的話你會刉親你的，即我就用、哦、即那樣東西去造成一個人形。 哇！ 仲有一個人形咁啊，定潘光佩，你識潘光佩啦？ 識 Eric 咁啊，我識佢。 係 啦，係啦。 佢就話：我可唔可以擁有呢個 mannequin？ 買或者你送俾我都，我都想要。咁我當時將個 mannequin 吊咗上個天花板嚟，去展示嗰件衫。 哇！好靚，我聽到覺得好靚啦。 咁、啊、咧就，但呢、這個如果你放 miniature 咧，就會唔係嗰樣嘢啦。 係。 嚇、啊！咁但係 anyway 咧，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件很好嘅事情咯，即係可以，即係如果能夠。自己能夠做到嘅最好啦。如果唔係同個 team 一齊咧，即係有人去做人，咁我哋做衫，咁然後將佢放埋一齊，我哋已經有個構思，頭先同阿 Carmen 嘅。 係，我哋唔係一個秘密，我哋可以好多嘢玩。其實未來咧，我覺得miniature 個發展可以好多嘢玩嘅。譬如我想看出海啦，你見到得屋係咪？我未來想做海嘅嘢，譬如做畫房啦，珍寶海鮮房啦。我想做天星小輪，天星小輪是裡面是有燈、嗯、你見到人生百態在一個小輪上高，譬如蘇斯王，你記不記得蘇斯王就坐 是啊是啊 就坐小輪咯，是不是 這個東西又令我想起另外一樣東西，另外一樣是活動的、 嗯、 你這個蘇花都是一個物件，但它動都是靠電來做，那個是在紐西蘭、 哦、 紐西蘭有個地方叫 Nelson 只有四萬人口而已，那裡有一位女士，突然之間的名字我不太記得了，但她做了一件事，做了一件事叫 Wearable Art and Wearable Festival、 嗯、 即是穿到的藝術、 嗯、 穿得上身的藝術、 嗯 嗯、這樣就話說她是、即係總 anyway 咧，經歷過好多嘢啦。咁終於咧，佢就因為佢自己係做 art 嘅嘢，咁咧佢就即係佢唔同。有一次咧，就佢去澳洲，佢去咗澳洲睇咗個 exhibition， 佢翻嚟，佢話我都能夠做得到。咁咧，佢最初咧就喺學校嘅校，即係嗰個球場嗰度做啊。咁咧就話咧係真係衫，但係有個 theme 嘅。有個 theme 咧就，然後咧就跟住咧就係做出即係唔同嘅人參與。即系唔同嘅人参与，你可能系 artist， 可能系即系师奶，可能系小朋友， 系 咁啊，造成咧就用衣服咧去代表咗某啲文化嘅嘢。咁佢整下咧，整佢嘅佢就有啲资助，后来佢有好大嘅资助 吓。 咁、然后咧就每一年有个 theme，、但好多时咧佢都同海洋啊，即系同纽西兰啦、啊，海洋啊、树林啊、牧場有關係的東西、就全世界，尤其將紐西蘭澳洲為主，全世界很多 artist 都去幫手、告訴你，我那次看的就是海洋、我未見過一個漂亮過他的 fashion show。 哇， 我在巴黎、東京、米蘭、倫敦、香港，我看過很多 fashion show， 是未試過一次看漂亮過他的 fashion show。 哇，那真的要看一下。 對，他又 燈光啦、音樂啦、唔同種類嘅 model 去展示唔同種類嘅衫，哇，好啊 ！Amazing， 其實 即係有少少好似我哋嘅天后誕咧，嗰啲即係啲飄色噶。 喂，其實我哋可以同你合作嘅喎、啊，將 miniature 同 fashion 合作都得。 你好似你話你海洋咁樣就。你海洋就去想很多不同的構思的 background 衫咧就喺前面啦，點樣海洋的衫同嘅吻合埋放埋一起？ 係啊，甚至可以將某啲某程度上 miniature 擺落你的 fashion 上高。 係啊， 其實你個人可以是有啲 very 唔同嘅嘢，當你背景又可以有一個咁嘅即係唔同 scale 嘅嘢。 冇錯， 哇，睇落去一定好震撼。哇 ，how interesting！ 即係好期待啊！Anyway 咧，我哋陣間咧翻嚟咧，仲有半個鐘頭，我哋可以講就講翻即係。嗱，我哋翻翻去即系翻翻去觀塘個展覽啦，翻、觀塘展覽，即係我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即係某啲作品我哋特別 impressive 啊，或者今日件件都 impressive 噶啦，只係不過代表咗唔同嘅嘢，或者邊幾件你特別係上心、特別係感動啊，咁我哋可以一齊去分享一下呢件事啦。 好啊， 嚇，因為即係我覺得好難得咧，即係有一個即係今次係大嘅，今次係大咁多嘢睇，但係咧都係。個位置唔夠大啊！我見到好多人排隊啊，唔入得去啊，等啊，或者即係啲工作人員啊，你要繼續行啦、啊，向前行啦、啊，因為後面仲有好多人等住睇呢件作品㗎、啊，咁、即係你見到好啲人嘅踴躍嘅程度係幾犀利咯。 係 未講為期到幾時？ 7月4日，我哋係啦，我係朝十晚十嘅。當然最後嗰日咧，我就好似開到我唔記得7點咁樣，最後一日。但你冇最後一日去啦嚇。 7月4日即係仲有段時間啦，起碼即係有 爭個幾兩個月， 仲有大半嘅五月， 係啦， 咁又成個6月，然後跟住7月仲有幾日，加埋一齊咧都差唔多2個月時間。 嗯， 值得嘅有個咁大嘅 exhibition 咧，應該即係唔好俾佢咁快就即係匆匆咁就啊擺完啦，咁啊真係好即係好浪費咯，會係。好啦，咁我哋又嚟只怀旧嘅歌《似水流年》，但系唔系梅艳芳嘅版本，系张国荣嘅版本。 哇！ 咁咧，大家一齐听听《似水流年》，又有时间去观塘梅艳芳睇睇miniature 嘅《似水流年》。 多谢 William。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输入个案，另有少于五人初步确诊。其中一名初步确诊的67岁女子，初步显示涉及变种病毒株，住在柴湾兴华二村丰兴楼。早前确诊带有变种病毒的印度裔男子和女友人，曾经到过一名女子的住所聚会。当局晚上九点起，将兴华二村丰兴楼被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要留在住所，并且接受强制检测。当局在区域入面设立临时采样站，要求受检人士听日凌晨两点前接受检测，目标是听朝大约七点完成行动。昨日有13宗接种新冠疫苗后送院个案，其中9人已经出院，3人留院观察，1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13人年龄介乎29至73岁，接种之后出现症状分别是短暂性缺血性中风、血管迷走神经性分缺、左边面麻痹和胸喉出疹等。政府已经为市民接种大约162万剂新冠疫苗，大约102万名市民已经接种首剂疫苗，其中有大约46万人接种科兴疫苗，大约56万人接种伏必泰疫苗，大约60万名市民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苗，其中大约33万人接种科兴疫苗，大约27万人接种伏必泰疫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一个网上对谈活动向超过200名来自新西兰的商界人士介绍香港在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是新西兰进入中国内地营商和投资的理想门户。林郑月娥说，香港前景一片光明，因为传统优势一如既往地稳固，包括自由开放的经济和法治和司法独立，加上全国人大就国家安全立法和完善选举制度所作的决定，让香港回复稳定。林郑月娥说，随着香港的疫情缓和，现在是新西兰企业来港发展或者扩展在港业务的理想时机。他说，鉴于新西兰疫情相对稳定，从当地入境香港的人士需要接受的强制检测期、强制检疫期已经减至14日，期望两地持续努力探讨推出例如旅游气泡等的措施，便利两地跨境往来。英国和法国就脱欧后的捕鱼权出现纠纷，大约60艘法国的渔船聚集在英法之间的泽西岛一个港口抗议，不满英方在发出捕鱼许可证的机制入面加入不公平的限制。英国派出两艘海军巡逻舰抵达相关的水域，法国亦都派出巡逻艇戒备。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新限制要求法国渔民表明过往一直有在泽西岛的水域捕鱼，才会获得发牌，令到获牌的渔船数量大减至41艘。有法国渔民不满，以渔船威胁封锁港口出口。法国方面亦都威胁切断泽西岛的用电。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派出两艘海军巡逻舰监视局势，并且呼吁泽西岛和法国阻止事态进一步升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364点，升1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3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9，日元109.12，瑞士法郎0.909，加元1.219，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06，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系1,815.39美元，卖出价系1,816.1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不同变种病毒个案之间似乎好像有一些关系在里面。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奇， 找到这个关联性是非常之紧要。问题就是会不会另外引申有其他的传播链，或者是还有另外一条导致到有医疗传播链的出现，卫生防护中心都可能提清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可能它是一个很好的旅游景点，但它未必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的地方。 其实首都的概念已经越来越薄弱。 以前的话我们讲首都会有最资源、啊、最好的资源、 嗯、有这个家很明显的名片就不是首都来。对于一些岛国来讲，是要选入内陆，是跟防守有关系。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美国人对消灭贫富差距的后果缺乏认识。 反资本主义人士动不动就会说企业家的财富过多，他们不关心企业家创造了多少财富，解决了多少就业，为消费者带来多少商品和服务。他们就是盯住富人的财产，觉得赚那么多钱肯定就是不公平的。从前的平等是权利平等、法律平等，但今日人们就要实现所谓的经济平等。如果政府强拆你的屋，你就会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如果被政府通过税收剥夺富人的财产，那就是合理吗？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如果连富人都保护不到，他们还能不能够保护穷人呢？在这样的社会，除了手里面有权的人，没有人能够致富，穷人永无出头之日。 百几年来，人们尝试用分配平等去取代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但没有一个成功。相反，那些相信乌托邦画饼的国家，就没有一个不是贫穷落后，通往奴役之路。堕胎和同性婚姻问题是美国社会撕裂的另一危机。 保守主义者从捍卫美国基督教传统的角度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而民主党人认为时代不一样了，应该允许自由堕胎，自主定义性别。随着宗教传统的式微，婚姻在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越来越低。2月25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平等法案，这项法案明确禁止在公共和私人场所歧视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这项立法将允许男性的变性者参加女子运动队的比赛，和允许跨性别者使用和他身份相符的设施，即是根据本人的性别认知使用厕所。 这样就让信仰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对女子运动不公平，对女性使用厕所带来威胁。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你会用什么形容词去形容你的妈妈呢？坚强、和蔼可亲、高贵、伟大、温柔，任何一样嘢都好啦，只是希望在这个母亲节跟你妈妈说一声妈妈我爱你。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到1点钟，在这里祝所有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啦，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样我同阿 Carmen 啊潘丽琼继续讲我哋嘅回望香港微缩艺术啊。好啦，最后呢十几廿分钟，你对呢个展览啦，你要讲讲呢个展览，我哋一齐要讲翻呢个展览啦，翻到去吓。 系，不如我问你啦 ，William 吓，我鸡蛋唔断头先，你最中意睇边一个作品啊？因为现场咧成三十几件作品嘅，其中有八件咧就系讲翻观塘，尤其是有一个咧好巨型嘅作品，1.5米长咧，系将成个即系观塘裕民坊咧做翻出嚟，即系我开始呢个系。另外有七间小店咧。就係做翻嗰度當時一啲店啦，包括鞋鋪啊，包括一啲生果檔啊粉做啦，包括一個果汁檔啦、 珠寶店啊、玉石 店啊，嚇，同埋一個豆漿大王同埋雞仔餅，係啦。咁當然都有啲其他嘅作品。咁譬如阿 William， 你好 free 咁講，你話係最中意睇邊一個咧？ 嗱，其實我中意睇嘅有好幾樣嘢嘅，即係唔係話都係單一嘅。咁、其中咧，我中意南屋。 是 灣仔南屋咧，即係第一，即係我對南屋本身，即係呢件事咧，即係我已經係嘅興趣係好大嘅南屋本身，即係而家南屋我都好中意去望佢啊咁啦。咁佢將南屋重新做出嚟咧，就好精彩啦，同埋有即係唔同種類嘅嘢。南屋有唔同種類嘅嘢，即係其實你做嘅最 interesting 嘅地方，唔係話淨係一家屋，而係咧今日好多生活喺入邊啊。 係 呢個係即係牽連嘅人啊、事啊。呢間屋入邊即係有啲人喺度住啊，下邊有中醫館啊，即係好多唔同種類嘅事啦。咁但係有一個畫面咧，我係最感動嘅。最感動咧就係一個有一個燈柱，但係唔係喺個燈柱旁邊喎，嚟喺個燈柱。其實大約如果係現實嘅 scale 計咧，大約五六步到啦。五六步咧就有个女仔企喺度，咁佢凝固咗喺度嘅，凝固咗喺度，咁咧即系好似，但系你感觉到佢即系佢个身，即系佢个 body language 咧，佢喺度踌躇紧，喺度忐忑紧，咁咧又离开佢咧，其实譬如南屋咁大咧，离开佢都即系超过半间南屋嘅 distance 咧，就另外有个男仔，明显呢个男仔个飞仔，因为咧如果讲翻即系旧阵时嘅生活嘅话咧，着住皮 jacket 啊吓。皮嘅 jacket 嘅男仔都唔多啦，仲系坐喺电单车上边、坐喺电单车嘅都系飞仔噶，除非你警察啦，你交通警啦。咁咧，所以咧就系、是、呢个女仔就系即系离远隔住，即系都一个距离去望住呢个男仔嗰种心情咧。 系 即系如果佢同佢调情紧嘅，跟住挨住个电灯柱嚟调情嘅，但佢唔系嘅，佢系企喺中间咧，即系可能阿妈唔俾佢同佢交往嘅。 系 我可唔可以行过去同佢即系同佢？即系交谈啊，或者系同佢打招呼咧，咁就所以企定咗喺度。咁啊，嗰个画面好好睇嘅，即系净系即系咁简单，就两个咁细嘅人仔，嗰、那个即系几多比1:12？ 一比嗰个系1:24啊， 一比廿四添啊，仲系一比廿四，即系人有咁大，你做翻人咁人嘅1/24咁大嘅两个人仔咧，就已经讲到好多故事出嚟啦。 系啊，仲要嗰个飞仔系背住个观众喎。 系啦，你唔知佢样 嘅，你睇唔到佢样嘅。 吓， 但你 feel 到佢飞仔嚟嘅。 系啦，咁咧嗰个我系好中意啦。咁咧就另外咧，我中意九龙城寨。咁因为九龙城寨咧系即系香港一个好重要嘅事情啦。咁我以前咧，因为我翻工咧喺新蒲岗，啱翻嚟做嘢，我喺新蒲岗翻工，大有街翻工。咁然后我住喺九龙塘。咁所以我會由新蒲崗咧，我做 oven 之後，我中意行路嘅。不香港天氣潮濕熱嘅時候，我行唔到啦。但一到天氣一涼咧，我就行路翻學翻工同埋放工。要喺倫敦嘅時候，我都係經常即係、就是、我唔搭車，我都係行路嘅。咁就行翻去咧，我就會經過即係經過由呢個新蒲崗就一路行到去九龍城後邊、九龍仔咁落翻嚟咧，就去翻去九龍塘啦咁啊。咁所以即係。整個九龍城寨，我係經常經過嘅、但我一路都唔知係匆忙咯。我覺得我唔係匆忙，但我即係有啲忐忑嘅。就九龍城寨， 因為嗰度好似一個好罪惡之城 咁 啊，有冇入去咧？咁 所以咧，我就淨係經過，我就始終冇入過去，直至佢佢冇咗啦。有一日正先知道佢係冇咗啊，咁啦，咁咧就即係我，所以對九龍城寨我嘅印象，唯一嘅印象咧。就是佢啲牙醫，全部都牙醫鋪喺外邊嘅，因為牙醫鋪入邊佢唔喺入邊嘅，喺出邊嚟嘅，全部牙醫鋪。咁有時咧都 見到好多即係送貨啊，即係拱貨出入啊啲嘢咁樣，我都見到嘅呢啲。咁、九龍城寨咧嗰、那個即係嗰個 miniature 就好 interesting 啦，好多種唔同嘅生活啊，好多人嘅生活啊，同樣即係佢哋亦都唔放棄有啲牙醫鋪喺出邊 啊。 咁亦都每一個屋企嘅露台咧都係一個籠咁籠住啊，俾人入到去啊。咁你見到入邊嘅生活，跟住係掛住啲衫啊咁 啊， 即係覺得香港咧其實好多香港人嘅生活咧都係一個。擺設啊，擺嘢咧都好立亂嘅，即係我哋嘅物件多過人嘅需要，多過個空間能夠承受嘅。 嗯， 好多人香港，好多香港人嘅生活都係咁嘅，即係佢哋即係你話斷捨離嗰樣嘢，你唔好同佢傾啦，即係啲好少數人嘅啫。即係我見過啲朋友屋企真係特登即係入完一張牀就唔要，要個碌架床。咁碌架床咧就瞓喺佢瞓喺下面層啦，咁上層放滿曬嘢啦，咁然後咧即係佢瞓嗰個即係嗰層下面又放滿曬嘢啦，咁啊再唔係哇都唔得啦，即係兩樣就將啲嘢吊上屋頂用繩吊實上屋頂索住咁樣就即係整啲即係有啲鐵扣勾住啲嘢咁啊一袋袋咁樣吊喺屋頂。即係香港人就係咁嘅生活，即係物質對佢嚟講好重要 ，shopping 啊買嘢，明屋企根本都冇地方擺嘅，都要咁樣，都要咁樣買。咁所以喺九龍城寨嘅生活咧，係真係睇到好精彩嘅，即係香港人。就曾經經歷過，或者甚至而家仲有啲人係咁樣生活。 我哋有一個錯 ，William 就係講緊我一個作品叫《花籠》，咁《花籠》裏面啱啱有九格，每個九格都見到個生活嘅側面係好精彩，同埋嗰個係另外一個叫城寨光影咧，就個士多，你記唔記得？個後巷你裝入去咧，有眼燈。暗暗地見到隻貓，咁成地咧就到九龍城寨嗰種烏烏邋遢啦，就好有 mood 嘅。 亦都即係見到有個阿伯喺即係户外啲水喉度刷牙。 係啊係。 咁、 啊、 有個咧就送石油氣嘅男仔咧就上、入緊屋上緊樓梯。 係啦、 啊。咁嗰個都係、啊、就係、是、一個就係、是、一個畫面，你完全咧所有我哋對香港嘅 memory 即刻乜都翻曬嚟。即係以前啲人好多人咧就原來。即係佢哋嘅水啊，啲嘢唔係屋入邊喎，喺出邊嘅。係 啊。 咁佢洗面啊、刷牙啊，咁啊，即係甚至拎水、洗菜、整嘢、預備煮飯啲，全部喺屋外邊。 係啊。我哋有一個模型嗰次啊 ，William 可能太匆忙，但我自己好中意，就係、是、一個叫做回憶寫字區，就係、是、阿陳鴻輝我啲藝術家做，係七層寫字大廈，年輕人唔知知唔知啦，七層大廈、就係、是、正正係個廚房都喺出邊煮飯嘅。 我哋廣東廣西，我經常一個好拍檔啦。咁甚至咧，即系头先你听个 Jingle 只歌咧，都系佢作同埋佢唱嘅。王伟康医生，咁咧就阿 Bruce 咧就经常咧，即系佢引以为荣嘅呢样嘢。咁佢咧就细个咧就喺大窝口啲七层嘅公屋度长大嘅、哦，即系冇自己屋企冇厕所啊、厨房都同人哋 share 咁咧。但系佢话当时嘅生活系对佢嚟讲系一个安乐窝，好 enjoy 啦。虽然有黑社会啊，佢睇住啲人喺度即系哇，即系立立刀去骗人啊啲， 踢人入会咁样。 即系佢系。佢 either 咧係入黑社會，或者咧就係做個好學生，咁佢就選擇咗做到好學生，做到醫生啦，就廣大。 哦，係。 咁所以咧係一個好 interesting 嘅過程。所以對好多人嚟講咧，即係你唔明白香港嘅七層嘅寫字區，你會覺得啊，即係好理民嘅生活啊啲嘢咧。但如果你真係喺度大人咧，有好多回憶嘅。 嗯。 即係譬如對 Bruce 嚟講，真係一個安樂窩嚟嘅，曾經嗰度係佢哋屋企。 系啊，咁呢个七层大厦咧，就见到我哋个作者陈鸿辉咧，就掹紧耳仔，俾阿妈藤条掹紧猪肉，咁喺一层嗰度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嗰套楼梯嗰度咧，个小朋友就斜落嚟，当个楼梯嗰边两边嘅石嘅扶手好似上滑梯咁，跟住一个妈妈就孭带孭住个 B B， 一左右手就拖住个仔翻学。 以前经常嘅，以前即系、一个妈妈生六个好普通嘅啫嘛，所以佢孭一个拖两个系即系最正常不过嘅一种生活嘅方式、 啊。所以我哋今次阵啊 William 提到哇感动，其实呢个作品系即系里面有成39件嘅作品咧，都系一个窗口。你睇翻咗我哋历史又好，我哋嘅感情好有感觉。我哋讲得最开心，同 William 讲就从食啊，可以讲紧 系啦，食系好开心。即系我哋又见到好多有茶楼啦，而家茶楼都冇啦。即系其中一件我好中意就个茶楼啦。咁然后茶楼咧前边有个布摊啊， 系报纸档。 即系呢个报纸档咧，好即系报纸档呢件事咧，其实系你唔好睇小佢。原来咧 即是你要拎到一個位置，你都很認識人才能夠先拎到一個位置去賣報紙、報紙雜誌。即是當香港的這些、報紙雜誌是很興旺的年代，那麼多人買，知道有人喝茶，個個都是報紙雜誌，那你經過是很大的生意的，原來是。 是啊。 很多人是因為這樣，即是不是有什麼大富，起碼小富呢，即是變成小富，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是啊。 那也都茶樓裡面也都是另外一種生活了，是。 是啊，那個報紙檔有一個伯伯，報紙伯伯在這裡，那個是藝術家的樂府來的，他惟肖惟妙的神情，你明白嗎？做個報紙檔呢，那些人經常走來問我，為什麼沒有鹹書啊？我有的，在個角落你自己找一下。 是啦，啊，即是他很有心思啊，有鹹書都放在一二邊啦，那前面有貼紙啊，啲水。嗰啲我哋叫做拍咪拍子啊，叫做 哦哦嗰啲系我以前细个玩嗰啲， 系啦，咁咧就亦都即系佢啲贴印纸嗰啲咧，就一块块，咁呢个系细佬哥卖嘅嘢嚟嘅。 即系前面有啲占卜书啦，咩鸡年运程啊、蚊年运程啊，即系你香港人睇落去系啊。其实我同阿 William 有个感觉咧，就睇个展览咧，觉得我哋真系好中意香港，每个艺术家好中意。 即系拧翻转头，其实。即是你根本今次的 exhibition 其實所有的東西都是說是回望香港，但其實是香港的一個是比較 layman 的生活，即是飲食的是大排檔啊，是大笪地啊，即是有些即是豆漿的豆漿大王啊，即是之類的東西啦，即是這些全部是即是以前來說即是一個幾豪都可以吃飽 的地方來的， 是 的，即是一種即是一個很好實在、好 solid 嘅一種香港嘅生活嘅一個反應咯。 係啊，或者我哋嗰個打冷啦，嗰個潮州打冷，哇！直到你即係一見到口水都流啊。 係啊，佢真係做得好惟肖惟妙，即係完全好正咯。即係佢哋啲滷水鵝啊，啲橙紅色嗰啲墨魚啊，好amazing 啊！ 其實呢個都係我自己追求嘅一個藝術嘅境界，一啲都唔高深係嘛？即係人一睇。而且佢因為我頭先話齋，我去海外展咗咁耐，都咁受歡迎。其實即係話佢係突破咗語言文化乜嘢嘅障礙， 地域 冇 嘅， 一望就知嘅，一睇就知。覺得好即係好能夠係好貼地啊！我哋雅俗共賞。但其實你睇翻咧，佢個手藝好精妙嘅嚇，所以 即係我完全係冇諗到，即係香港有一班。即係一個咁嘅族群嘅藝術家係嘅存在咯，同埋佢哋做嘅嘢啊，咁真係好值得人去欣賞咯。即係我覺得即係大家都聽到呢個節目咧，知道呢件事咧，一定要去觀塘裕民坊咧去即係看個究竟啊！即係唔好話你係咪咁樣誇大啊咁樣，唔好以為我誇大，你望過就知道啦。但係當然每個人嘅感受唔同嚇，即係對畫啊，對藝術品咧，每個人嘅感受唔一樣嘅。咁，你去睇下咧，睇下你嘅感受係點 啊？ 尤其即係我哋曾經經歷過，即可能即係已經即係唔係話十零廿歲嘅香港人啦，可能你過咗三零四十歲以上，咁你都知道即係以前香港嘅生活係點啊？或者你在觀塘住過嘅，咁你真係好清楚廿年前嘅裕民坊係點啊？咁咯。 而有趣地方咧，好多小朋友睇到津津有味喎，你有冇見唔到啊？ 係好多細，好多 好開心。我見阿真係眼睜大咗。其實我哋喺一齊武漢展有一個情景好難忘，一個肥仔大概十一歲到啦。佢見到我哋今次冇展出㗎，一個係盤菜宴，又係好多食物，佢睇到眼仔睜睜，跟住個肥仔即係走埋去抱起佢個肥細妹，其實佢唔夠力㗎。哎，妹，你快啲嚟睇，好靚啊，好靚！佢咧谷到我面珠燈紅曬，抱起個細妹睇個作品。 嗯， 如果你問我最大嘅回報係乜嘢咧，就係呢啲。 哦，哇，當然係啦，我哋去睇嘅時候都係呢啲係我哋嘅回報咯。我哋睇呢個即係呢個動作。咁仲有咧，長洲包衫 係 哇，嗰件真係犀利啦！長洲包衫係即係你話翻俾佢聽咧，即係你解釋俾我聽咧，每一個包都要特別做 線係， 但係做之外咧，佢每一個包都有個印嘅 紅色印， 就是，每一個包有個印都係咁工整，咁然後再將佢砌上個包衫上邊。 系 六千几个包， 六千个包，佢可唔可以话六千个包？但佢坚持一定要每个包自己亲手印嗰个红色嘅啫，而所以每个包都有啲唔同，我就知道，亦都系个位置唔同，同埋呢个包咧系。當時其實咧，我哋都話誒，舊年年頭應該去武漢展啦，但因為疫情突然間就即係延遲到。但係當時我已經好信心，我一定會翻翻嚟武漢。所以咧，當時我就喺呢個作品裏加咗武漢大螺喺右手邊。 吓，系送俾武汉嘅呢个作品。咁我亦都有一个阿包山王啦，黎智伟。黎智伟当时因为跌咗落嚟，即系佢因为佢个交通意外啦，就冇法子可以即系做翻运动员。但其实当年佢系冠军嚟噶嘛，佢真系翻咗去做司仪嘅。所以我呢个就做系佢，系代表一种唔放弃嘅精神啊。所以每个都好多故事的，我哋系 有好多人物，有好多故事，有好多感情喺入边。 系啊系啊， 唔系嗰个。我特登咧，我将我放上呢个社交媒体度咧，我拣嗰张相咧系特登拣啱啱好，因为我系用 portrait 影嘅，咁啊将佢咧就后边咧就即系 blur 咗，前边就清楚。咁我特登拣嗰张咧系有一个人喺度睇紧，喺个即系个波，即系嗰个胶箱嘅另外一边咧，咁望到佢只手啊咁样，就俾大家睇到咧，即系呢个包山同一个真系嘅人嘅比例系拼埋一齐，系。是一个即原来是大人国与小人国的感觉。因为看这个包山那个爬包山这个抢包山那个呢都很多人，你的观众在下面很多观众在睇緊的。 咁 所以呢就靠着一个 blur 咗个真人的一个身影呢就去衬托住这个包山同埋好多呢啲观众喺度睇紧呢个抢包山嘅过程。 咁头先我哋仲有啊，观塘嗰个为主嗰七间小店啦，有一间譬如玉器店啊，我唔记唔记得？ 系啊，好精致啊！ 咁咧，哇，嗰、那个吊嘴系得三 mm， 即系 less than one cm 啦。佢系要用针慢慢咁样雕刻嘅，但系睇嘅时候以为真噶，你就咁、 啊、 就 啊， 真系。 啊，我哋时间差唔多啦，讲咗咁多嘢，好啦，咁我哋最后咧嚟只歌咧就系、是、日本嘅下川里美。嘅一個電影嘅主題曲嚟嘅，燈淚光閃閃，一隻好感動人嘅歌。咁咧就聽晚星期五晚咧，廣東廣西咧就係講姜旦，我唔係好明白姜旦係咪即係滿月酒咧？咁咧就梁景國、黃仲遠同埋周子欣同大家分享嘅聽晚。咁啊十二點鐘新聞之後咧就有基哥，咁啊基哥咧就同我哋就播好歌。咁就星期四晚廣東廣西到此為止，多謝卡文，多謝大家收聽， 多謝 William。